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了京剧、豫剧的现代名剧，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就是我们的传统题材剧目了。秦香莲是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的马谭张裘四大头牌共同创作演出的一个名剧，当时是上海先演出了一版秦香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徐慧生先生把他的一个藏本送给了张君秋先生，在旅行演出的途中，四大头牌研究演出了这个名剧。这个剧目问世以来已经是一个甲子了，还在继续上演，是北京京剧院和很多剧团的保留剧目。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江一山、张凯为您带来的秦香莲片段。江一山饰演秦香莲，张凯饰演陈世美。 头我对象连轮快快打断王强兵。 以上您听到的是江一山、张凯主演的京剧《秦香莲》片段，是张派青衣和老生的一段对唱。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李逵探母，这是当年袁世凯先生和李金泉先生二位共同创作的一个剧目，也是现如今架子花脸和老旦行当的一个保留剧目。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的京剧名家尚长荣先生和王梦云女士合作表演的李逵探母。 言道你在江州结了法场，罪犯朝廷，可有此事吗？ 相师兄长不听传言，老娘不可轻信呢。 哦，无有此事。 无有此事。 又是这个奴才前来哄骗于我吧，真是个不孝的奴才，待我谢天谢地。 当谢天地。 儿啊， 哎， 我来问你， 嗯， 这几载你在何处安身？ 这几载儿在外结交了许多好哥哥、好兄弟，我们亲同手足一般，别提多好了。 儿啊，你们作何神力呀？ 作何？啊，老娘，如今孩儿我做了官了啊！ 哦，儿做了官了， 做了官了。 儿啊， 哎， 你官居几品呐？ 这几品，老娘，我们那里的官儿不论贫论民。 哦，论民， 嗯，论民。 儿啊，你第几民呐？ 第三民。 哦，第三民， 嗯，第三民。 儿啊，你吃多少钱粮啊？ 三千贯 呢。哦，三千贯， 三千贯。 我儿不做官就是不做官，做了官就是第三民，吃三千贯的钱粮，为娘日后也要享些荣华富贵呀。 对喽，妈，我接您享福来喽。 儿啊，这里来， 哎， 坐这里， 哎哎哎， 儿啊， 哎， 我再来问你，这几载你可曾娶媳妇有啊？ 哎，您问这个干什么？怪害臊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得什么羞啊？告诉为娘，娶了无有啊？啊？哎呀！高深些， 还没呢！哎呀，扎扎扎扎扎！ 如今二弟年岁已大，你又做了官，理当早日成婚，为娘也好抱孙孙呐、啊。 老娘不要心急，慢慢来， 快着些呀！ 哎呀，慢着， 快着些呀！ 哎、慢着， 快着些呀！ 这 啊， 这 啊啊啊啊！ 老娘惨死你！老娘惨死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尚长荣、王梦云主演的京剧《李逵探母》片段。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传统古子老戏《大宝国》，剧中方荣祥饰演徐延昭，马长礼饰演杨波，杨淑蕊饰演李燕飞。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剧场实况，台下观众对于传统名剧的那种热恋渴望，能从剧场的热闹气氛当中感知到。请您欣赏《大宝国》。 既不话呀，就该上殿面奏。 此乃我官逼之孝，不敢迟头。 只要你忠心为国，老夫保你安稳无事。 千岁保学生安稳无事。盼着一腔热血洒落金寨，也要与那子顶上几分呢。 好，日此随我啊， 千岁亲。